微风在大潮，望穿成寂静，像为了你的安睡，如无语的诗篇，孤单发猫悄悄在你的窗前，来留意你一张脸，偷想一生会躺在你的心田，睡在你的身边，留低我门边经过，轻轻静坐，可否爱我？留低我，从此给我一些愿望，不生难忘，来轻抚我。在凡尘浪荡，幸运有你的出现，谁能再愿默然？愿平凡样貌，夜夜有你的思念，能恋爱多一点。孤单花猫悄悄在你的窗前，来留意你一张脸，偷想一生会躺在你的心。睡在你的身边，留低我门边经过，轻轻静坐，可否爱我？留低我，从此给我一些愿望，不生难忘，来轻难忘，来轻抚我。